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9集，受伤二。谢景行穿着一件宽大的中衣走了过来，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的中衣，当时方才梳洗过，有水珠顺着下巴滑到了衣襟深处。沈妙诧异地看着他，谢景行昨日才受伤昏迷不醒，眼下看来却是神清气爽，哪里看得出昨日里岌岌可危的模样。他问，你身子好了吗？谢景行一笑， 当然。 果然补气丸是有效果的，表姐没有骗我。 补气丸？ 谢景行皱眉问道。 是什么？ 女子补气血用的，女子来鬼水的时候吃一粒，身子就不会那么虚了。昨夜里我见你流了许多血，想来气血是虚的，就给你吃了三粒。你恢复得这样快，看来全是他的功劳。沈妙面不改色地说着，微笑着看向谢景行。谢景行的笑意僵住。沈妙见他吃瘪，心中不由失笑，下一刻却又笑不出来了。只听谢景行悠然开口道， 哦，既然如此，就当是昨夜里摸了我的回报。 见沈妙愣住，谢景行笑得暧昧， 昨夜里有人不知道在摸哪里啊。 沈妙的面色由青变白，又由白变青，怒道，你醒了？ 说不出话，神志还是清醒的。 谢景行走到桌前坐下，他梳洗过后越发显得如同自己府上一般自然，又热了一壶茶给自己倒了一杯，笑着看向沈妙。沈妙犹豫一下，站着没动，问道，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天到底怎么了？ 替你办事。 谢景行说得轻松。 定王府这种地方，下次还是不去了。 他伸了个懒腰。 傅修仪花样真多，连我都吃不消。 你去定王府了？ 沈妙瞪大眼睛。 你去定王府地牢？ 谢景行的目光闪了一闪。 你对定王府了解的不少吗？还知道有个地牢？不错，昨夜里去逛了逛，顺带救你的裴先生出来。 沈妙愣愣地看着他，他没有想到谢景行会亲自去救人。谢景行的身份敏感，傅修仪又绝对不是什么好糊弄的人，一旦被傅修仪发现端倪，谢景行免不了有许多麻烦。沈妙求谢景行帮忙，是晓得谢景行身边有许多能人异士，没想到谢景行竟然会以身犯险。沈妙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不过如果是定王府，谢景行这一身伤也就说得过去了。傅修仪是一个十分谨慎多疑的人，因为他本身也树敌无数，所以定王府平日里就如铜墙铁壁一般刀枪不入。至于定王府的地牢，本身关在里头的都是傅修仪认为很重要的囚犯，大多都是敌人派来的探子或是其他。地牢作为定王府藏着许多秘密人物的地方，更是重中之重。可以说傅修仪在守护地牢上花费的心思，甚至比整个定王府还要多得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谢景行只身一人闯地牢，还要救个人出来，能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见沈妙发呆，谢景行偏着头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， 你怎么不问问你的裴先生死活？ 沈妙回过神，他还活着吗？ 活得好好的。 谢景行挑眉， 一星火都没沾。 沈妙捕捉到他话中的刺眼，问道：火？ 我一把火烧了定王府地牢，斩草除根。 啊！沈妙倒吸一口凉气，如果是把定王府的地牢给烧了，那傅修仪要对放火之人赶尽杀绝也不足为怪。地牢里关着的大多数人都怀揣着傅修仪想知道的秘密，谢景行这一把火，那些秘密就永远不能被傅修仪知道。傅修仪损失了这么多，怎么可能轻易饶过谢景行？这个时候，沈妙不由得佩服起谢景行了。他以为自己的胆子够大，那也是仰仗着前世的记忆才敢做这些事情。谢景行却永远能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心做事，哪怕把天捅了个窟窿，他还要嫌天不够牢固。沈妙默了默，问道：他现在在瑞王府？谢景行道： 高阳在替他医治。 沈妙听得有些古怪，高阳在替裴郎医治，谢景行为何不让高阳医治，反而是带着伤跑到了他的院子中来？难道谢景行以为他的医术比高阳高明不成？不过他眼下还有别的问题想要弄清楚，看了谢景行一会儿，谢景行一笑： 看我做什么？我的确没这么好心，要不是你…… 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沈妙打断他的话： 定王府的护卫多，地牢里有个傅修仪的死士。 谢景行难得给他解释： 人太多不方便，只能一个人进去。 不是这个。沈妙顿了一下才问道：你的旧伤，那些看起来很深，是在大梁受的伤吗？谢景行一怔，没有说话。明启不曾听过你曾命危的消息，可也像是上了年头的伤，是怎么来的？ 关心我？ 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： 小事，不提也罢。 我想知道，就算是为了去大梁做准备也好，你总不能让我毫无准备地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和地方吧？这理由是冠冕堂皇，不过沈妙却知道，真正想要知道那些伤是从何而来，和这并没有关系。谢景行除了前世的仇恨外，对他了解的已经很深了。可是，从沈妙这头看来，对于谢景行，他不了解的地方还有许多。从前是他很怕了解，谢景行这样危险的人，知道他的秘密越多，就越是危险。如今，他却想要主动去知道有关谢景行的事情了。谢景行看着面前的茶水，笑了笑： 在北疆受的伤。 沈妙猝然抬头，谢景行淡淡道： 谢家军里有天家人，当初去北疆因为计划有变，提前回大梁恢复我的身份。不过谢家军里有埋伏也是事实，北疆人和天家人里应外合，设了一个局，本来针对的是谢鼎，因为我的请率令改成了对付我。当日我有所防备，不过没料到临安侯的亲信是皇帝的人，他暗算我。虽然有大梁的墨羽军暗中接应，我也受了重伤。皇兄派人将计就计，偷梁换柱，皇帝以为大计已成，其实我被接回大梁养伤，养了半年才可下床走动。 他看向沈妙，不以为然的一笑： 准确来说，是在明旗受的伤。 沈妙的心头掠过一阵巨浪，却又在转瞬之间倏尔醒悟过来。他就说谢锦行怎么会受伤，原来如此。前生和今生有许多事情发生改变，谢家两父子就是其中之一。前生是临安侯谢鼎先出征，兵败身亡。接下来临安侯府衰落，谢景行接了皇家将令再次征伐，却也得了万箭穿心的下场。 且不说前身谢景行有没有假死，有一点却可以确定，谢家父子同时战死沙场是傅家人为临安侯府早就设计好的结局。今生因为一些事情改变，谢景行不知道为何会改了主意提前出征，皇帝本来要对付的是临安侯，便趁机改成了谢景行。谢景行死了，没想到临安侯一蹶不振，倒是让皇家不必再次出手。这样一来，就正是应对了谢景行对苏明峰说的那句， 明其对我没有养育，只有抹杀。 明其的确对谢景行只有抹杀。临安侯府好歹也曾为明其的江山立下汗马功劳，可是鸟尽弓藏，一旦臣子功高，皇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压。虽然沈庙一早就知道前生临安侯府的败落和皇家脱不了干系，亲耳听到谢景行说出来又是不一样。如果连谢鼎的亲信都是皇家派来的探子，那么临安侯府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在文惠帝眼皮子底下。所以谢景行从小都不跟谢鼎亲近，也许当初他虽然不能确定探子究竟是谁，却知道皇家的人时时刻刻都未曾离开过临安侯府。或许连方士和谢长昭、谢长武也在暗中被文惠帝的人控制也说不定。不过如今谢长昭和谢长武已经死了，方士也几近崩溃，临安侯府后继无人，想来文惠帝也不会再对临安侯府动别的心思了。沈庙在看向谢景行，心中却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